好，我哋翻嚟第二節嘅特備節目。咁因為咁啊，今日咧其實係星期四嚟嘅。咁咧應該咧係我有應該呢今個禮拜四咧係要出一集解法雜貨店節目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個拍檔咧阿 Carry 佢咧，其實呢個禮拜佢都唔喺香港。咁佢咧去到今日，我再問佢會唔會翻到嚟趕得切同我錄解法雜貨店咧？咁佢就同我講話佢都真係翻唔到嚟。咁咧我哋就折衷辦法咧，我就揾咗阿 Tony 咧幫我手咧。就去頂咗個拍檔個位，咁咧，所以就變咗呢個今集呢個節目咧，就係一個星期二得到特備成解法雜貨店嘅節目。咁嗱，咁我哋所以咧呢一節咧就係有阿 Tony 同我嘅繼續。咁我哋頭先就講緊阿鄭若驊嘅一單即係僭建事件啦，仲有佢嗰啲獨立大宅嘅事件啦，亦都分析咗林鄭呢一屆政府同埋林鄭嘅為人，同埋往後林鄭到底會做啲咩，我哋頭先都分析咗。咁我哋仲有冇補充啊 ，Tony？ 其實補充都冇乜噶啦，我哋諗到到時再同大家補充啦 咁好，咁我哋就跳返去即係解法雜貨店嗰部分啦。咁啊，即係其實我哋都係會攞一啲時事性啲嘅話題呢，就從個法律角度去講多啲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有 Tony 喺度呢，我哋都會多返一啲即係評論啊，尖鋭啲嘅分析都會擺埋落去嘅。咁呢集就會係咁樣嘅結構，咁啊麻煩大家即係留意啦。嗱，咁我哋有一單新聞想講嘅喎，即係最近其實咁，我上集咧就講咗好多啲性罪行，就講咗咩為止非禮啊，咩為止強姦啊，點樣定義猥褻嘅意思啊？我上個禮拜就講咗呢啲，咁咧就見啲大家反應都唔錯，即係好似好有興趣。咁其實所以我今日都想講一啲再同性罪行有關嘅，因為呢排其實最 hit 就係呢個井 Me Too 事件啊嘛。咁多好多人，無論係男又好，女又好，都對呢個話題好有興趣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再抽一啲嘢出嚟講。咁因為上個禮拜咧已經講咗猥褻侵犯啦，咁我哋今次就唔再講啦。咁我哋今次咧想講一個有趣啲嘅題目，就叫性騷擾。因為咧其實咧坊間好多人都即係都會一定會聽過性騷擾呢啲咁樣嘅案件發生噶啦。咁而最近亦都有一單咧都幾有趣嘅，就係一個。放羊留學嘅女建築師啦，就喺香港度翻工嘅時候咧，佢就聲稱咧就俾佢嘅男上司咧騷擾同埋非禮嘅。咁咧佢即係提出咗好多理據啦，佢就話佢喺啲私人嘅時間就收到一啲訊息咧，係一個涉及性嘅，係一個騷擾佢嘅訊息嚟嘅。咁佢咧就話咧例如佢嘅上司會做啲咩咧？例如佢嘅上司咧就會係同佢喺聖誕節就講聖誕快樂啦。咁佢咧就會答佢哈哈咁樣啦，就或者答個笑臉俾佢啦。 哦，咁呢樣嘢我都俾阿 Johnny 信收會過啦。咁我都收到佢聖誕快樂同埋新年快樂嗰個性騷擾嘅短信嘅。 係啦，咁咧個女事主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咁講嘅。咁佢話咧。佢咧就喺2012年至到2014年期間咧，就不斷咁收到呢個上司嘅 WhatsApp 嘅滋擾。 係。 咁而佢講咧有幾多個呢啲咁嘅信息咧？原來咧即係根據報道啦嚇。 係。 報道就話有22個咁樣嘅 WhatsApp 信息。 2014至2016係兩年時間。 12至14兩年。 哦，12至14係兩年。咁啊，兩年22個呢啲咁信息，其實佢呢個其實都唔係好關心佢喎，因為咧你計落，如果你話復活節又送又一個復活節快樂、中秋節快樂、重陽節快樂，喂咁多寶都唔止12期呢一年。 嗱，如果計正一年有咁多個節日，由元旦開始啦，我哋計西曆啦。嗱，元旦2012年祝你新年快樂啦，咁一個啦。 係啦。 跟住可能復活節啦，嗱復活節快樂。 跟住仲有耶穌耶穌受難節啦，當係啦。 國慶嗰啲我唔知呢個上司有冇聯絡佢啦。 嗱，一定有啦，計埋中端午節。唔係啊，我 嗱呢個節目唔可以咁主觀嘅，呢個節目係法律節目咧，就要即係啲證據要準確。 唔係啊，我哋計個可能性嗱，我哋譬如咧，你聖誕咧、新年咧、佛誕咧有假放嗰啲啦。系嘛？跟住仲有呢個叫做觀音誕啦，譚公誕啦， 係我諗呢個上司斷估唔會天后誕，同佢講話祝你天后誕快樂啩？我估係咪啊？主控官係咪啊？ 唔係 呢个系常理，呢个系你嘅常理推测啫。但系咧，呢位小姐所讲嘅嘢都唔系常理嚟啦，系咪？ 嗱，仲有嘅，仲有嗱，我讲翻报道翻新闻先。嗱，咁佢就话佢后来有一次，即系就系生日嘅时候，就收到呢个上司嘅一个骚扰嘅 message。骚扰嘅 message 嘅内容咧，相当之震撼。 系 骚扰 message 内容就系生日快乐。咁嗱，即系嗱，我唔想主观评论。但系咧，即系如果一个合理嘅陪审团，各位，你哋会觉得呢个 message 系一个骚扰嘅 message， 定系一个普通嘅 message 咧？当然，一个聪明嘅陪审团会话：啊，咁我要睇晒所有环境证据先，我唔可以咁单独咁睇个 message 就话你嗰个系骚扰定唔系骚扰。咁呢个讲法啱嘅，正确。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再继续慢慢铺陈成件事咧，你就会发现咧，嗱，我有个主观判断嘅。我系倾向觉得咧，佢呢个讲法都几荒诞嘅。其实 嗱，我咧坦白讲啊，一听到呢、這个头先嗰个咁震撼嘅短信咧，其实我系如果当时我系呢个法官咧吓、啊，我系会要求索取呢个控方嘅精神报告。 嗯， 佢、啊、有冇相关嘅呢个 或者可能 咩咧？ 或者可以解散陪审团都得嘅。不过呢个似乎就唔系一个有陪审团嘅案件。 肯定唔系陪审团啦，你唔系杀人系嘛嗱？但系咧，我 哦唔系噶，有啲民事案有陪审团嘅，例如诽谤嗰啲有噶，高等法院。 哦系咩？ 系啊。 嗱，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个法官系咪有需要睇睇呢个原告人嘅呢个精神报告？ 嗱唔系嗱，仲有嘅，我继续落先。佢咧仲有一。个指控咧就系话咧呢个上司咧就喺佢有一日咧佢觉得唔舒服啦，咁佢就收到上司就问佢 Are you doing okay？ 咁即系中文咧就系你 O 唔 OK 啊咁嘅意思啦。 个 doing 有冇咩特别嘅解释咧？ 咁咧事主就话咧佢呢一个咧系质疑嘅上司咧就唔应该 send 呢个信息俾佢。 咩原因嗱？呢、這个从字面上 ，Tony， 我真系想问下你，你都应该好似好多下属噶，你有冇见你啲下属病？你有冇问候下佢噶？ 唔系三字经嗰啲问候啦，当然啦，即系都系去关怀，譬如你作为一个上司好，同事好，咁如果下属病，喂点啊？有冇好翻啲啊？咁样我哋就唔会讲英文嘅，本身唔系咁叻啦，英文系嘛？咁啊问下，喂有冇好啲啊？睇咗医生未啊？ 嗯， 食咗药未啊？ 系，你话问佢食咗药未？唔知佢会唔会有第啲解读咧？ 哎呀，系啊，有啲人会解读话你系咪歧视我精神病啊？而家吓，虽然我去攞咗白卡啫，但你都唔能够咁歧视我。 点解我觉得呢个女事主个讲法系有问题呢？因为如果一个上司一个字面上解释问你 O 唔 OK， 你都觉得有问题嘅话咧，咁我真系觉得个问题真系喺你身上。因为如果上司喺下属有病嘅时候，如果佢真系你都唔理嘅话，其实佢有机会违反劳工法例嘅，即系你病你都唔俾佢走啊！佢如果个样好唔舒服，你甚至乎要帮佢 call 白车添。 唔系，咁如果头先即系照你所读出嚟嗰个咧，佢就应该系佢翻咗屋企休息，不过收到个上司嘅慰问短信。不过佢嘅理解嗰个短信就唔系慰问，系对佢作出啲性挑衅。 系， 即系照佢嘅意思啦，佢一定系咁表达啦，系嘛？咁人哋 send 个嗰句说话，咁唔知佢系咪将个 doing 会解释为一种动作咧？ 系。又或者个 OK 系大街咁有第啲解释嘅话， 有啲咩解释嘅？ 冇知，唔系你要咁样解读法咧？ 唔系啊，除非佢将个 doing 解释为一个动词嚟咯。 咁 doing 系动词嚟嘅本身， 系 英文。 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上司喺人哋瞓一张床嘅时候问佢 doing 咁样，咁系咪有啲咩暗示咧？ 嗱，各位讲咗咁耐啦，即系。讲咗咁耐个事实嘅陈述啦，咁就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其实性骚扰嘅法例系点嘅咧？嗱，咁我呢度又讲讲啦。嗱，性骚扰其实就有个喺性别歧视条例里边咧，就系有讲到嘅。咁而性别歧视条例里边都讲到咧，其实咧性骚扰咧唔系净系男嘅人咧可以去骚扰一个女士嘅，一个女士都可以骚扰一个男士。一个女士亦都可以骚扰一个女士，男士亦都当然可以骚扰一个男士啦。咁所以咧，其实就冇话啊，一定系男嘅人咧就唔着数，男嘅人咧事实上都可以俾一个女士性骚扰嘅。咁呢个就个法例嘅情况。 系。 咁而性骚扰咧，即系嗰个 法律定義咧，本身啲字眼咧係你可能聽完係都唔係好覺得係一個好好詳細，即係你唔會好理解到嘅。即係佢包括啲咩嘢咧？就包括就係話你性騷擾可以係一啲直接或者間接接觸身體啦，包括一啲言語嘅行為啦，例如作出一啲不受歡迎嘅身體接觸啦，又或者係不斷咁去追問其他人嘅私生活啦，又或者係做出一啲令人覺得反感同性有關嘅手勢啦。咁你可能會問啦，哇，點為止做一啲同性有關嘅手勢啊？咁呢個咧，即係真係要交俾大家去想像嘅，即係邊啲手勢同性有關咧？即係可能係一個粗口手勢啦，可能係，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好有強烈暗示嘅嘢啦嚇。 大家可唔可以拍一条片，做一做嗰啲手势，放出嚟俾大家睇下咧？即系我见到朋友， 我就想象唔到啦，我都唔会咁做。 我有冇手势可以暗示咧？ 嗱咁嗱，另外一个性别歧视条例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除咗头先讲嗰啲行为之外咧，嗱，其实头先讲嗰啲行为咧，有机会如果有身体接触咧，有机会，正如我哋上集所讲，有机会是一个猥亵侵犯嚟嘅，即系有机会是一个非礼嚟嘅。咁而性別歧視條例裏面關於性騷擾嗰部分咧，比較特別嘅咧就係關於一個工作環境上面，因為其實原來係有特定到咧某啲工作環境嘅場合咧，某一啲行為咧係有機會構成咧一個性騷擾嘅罪行嘅。咁啊，例如就係、是、即係可能牽涉一個上司同下屬嘅情況啦，即係例如呢個上司成日同呢個女下屬舉例，成日講一啲鹹濕笑話啦，即係其實我唔想聽嘅。佢不停咁同我讲，即系成日都撩我喺度讲呢啲同性有关嘅话题啦。又或者可能我系佢下属，佢就成日叫我入去佢间房，咁啊咩都冇嘅，但系就可能佢间房又黏咗好多咸湿海报啦，跟住可能台面又摆两只 AV 碟咁样啦。咁呢啲咧都系有机会会构成一个性骚扰嘅罪行嘅。不过呢个场合就一定系讲嘅，一定要系一个工作嘅环境，可能有一个上司同下属嘅关系先至会发生嘅。咁啊 ，Tony， 你覺得點啊？你覺得個法例咁樣公唔公平 咧？其實咧，你性騷擾個定義其實好闊嘅，因為咧，其實最重要都係嗰個當事人個感覺啫。即係如果佢當時啊，佢有人同佢講鹹濕笑話，佢可能好 enjoy 噶嘛，咁佢咪唔覺得係一個性騷擾咯。咁如果佢見到嗰個對方又冇頭髮嘅，又年紀又好大，又唔係佢心目中可能心儀嘅男士。或者女士啦都好啦，男士不论男性定女士，总之对方嗰个外观或者各方面亦都唔系佢心目中个条件嘅，咁佢可能就会对各方嗰个人讲任何嘢都认为系界定一个性骚扰。哇，佢一讲一样嘢，令到我都嬲埋嘅，我都唔想见到佢，我由见到佢嘅头增到佢 呢集我哋上呢样嘢我哋上集都有讲过，就系、是、关于嗰个猥亵嗰个定义嘅事啊。因为上一集我哋探讨过，即系例如一个教练。捉住你的手，好温柔咁教你打高尔夫球挥棒。咁如果那个真系可能系靓仔度震嘅教练，咁可能你摸你只手，嗰下你觉得哇， 好浪漫， 好有 feel 喎。咁咧，但系如果真系可能，正如你所讲啦，一个又秃头， 陈凡咁嘅样啊， 又陈系啊，陈凡咁样。咁样嘅教练走去一嘢摸落你手度，你即系可能你都有起电嘅感觉啦，你就系想兜巴星佢嗰一种， 直情觉得被性侵犯啦，系嘛？ 咁咧，我哋上集都探讨过嗰个法理，就系咧，除咗你一个主观要觉得嗰个动作系猥亵之外咧，你都系有一个客观嘅标准，要系一个普通嘅人，离远第三者。嗱，嗰個唔一定要係出庭作證喎，講緊即係嗰個法律嘅抽象概念，就是、一個第三者離遠望住佢，都會覺得哇呢條友好猥褻，咁先至係一個猥褻，就唔可以淨係純粹你一個人自己覺得好猥褻就好猥褻。即係舉例，有啲動作係一定唔猥褻嘅，例如你兩個人翻緊 握手、boxing 拳擊，兜捶打埋你塊面度中咗，嗱咁有身體接觸啦，係咪？咁但係一個正常嘅普通人都唔會界定一個 boxing 裏面一捶打埋嗰個接觸係一個猥褻嘅接觸嚟嘅，除非你變咗摸佢嘅身體部分嘅啫。如果你真係兜捶打埋佢，咁呢個雖然有接觸，但係必定唔會猥褻嘅，一個普通人都唔會覺得係猥褻， 係咪？ 我解釋得清唔清楚啊？ 解釋得好清楚。 哇，係好強勁嘅呢啲講呢啲。 嗱，咁但係咧，即係有時逢系譬如控告人哋性騷擾啊，又或者呢、這個非禮，其實非禮咧強姦就有個好明顯嘅一個動作啦，或者有啲有證據留下啦。咁但係非禮好難證明啊。喂，佢啱啱摸過我個 pat pat 啦，咁樣咁你即係你話有，佢話冇， 咁好難去界定啊嘛，嗱，因為呢依個女事主咧就當時就話佢喺一個帶佢去展覽會，咁之後咧就喺一條走廊裏面咧就摸佢嘅臀部，嗱咁依個反而咧依個可以構成係佢嗰個即係一種非禮，又或者性騷擾啦嚇， 性騷擾甚至乎非禮， 甚至乎非禮啦，咁但係咧。因为传媒咧就重点放喺佢生日快乐个短信嗰度，就觉得呢个女士子好无好，即系好无厘头啦，或者一种系咪去到诬告嘅阶段咧？定系呢个女士子觉得自己好正啊，系人，即系每一个男人咧望到佢咧，其实都系想时间佢咁样，即系咧。 时间嗱，法例上冇呢样嘢噶， 系法例上 系呢、這个言语上嘅通称啦， 系。冇錯啦，即係咧，我見到你哋嚇，哇，就好似想強姦你咁嘅樣啦。咁呢個咧係其實個人觀感嚟嘅。哇，我見到佢樣好猥瑣喎，好似想強姦人咁嘅樣喎，係嘛？咁呢個都係感覺嚟嘅啫，係咪先？咁但係佢有，如果真係有摸過佢嘅 pat pat 咧，咁呢個實際係一個行動嚟㗎嘛， 係嘛？甚至乎係非禮添咯，即係 冇錯啦。其實佢應該如果加埋呢個落去咧，就唔能夠話我哋係咪百分百話呢條女係即係精神有問題咧？係咪？係呢位女士精神有問題啦，因為佢曾經嚇、就講過佢咧就成日單獨約，即係基本上向佢發出好多邀約，又想約佢食飯。咁人哋可能其實可能 reject 咗佢好多次噶啦，係嘛？佢可能日日都約佢，咁佢又 reject 咗佢，跟住咧佢又突然話要帶佢去睇啲咩展覽，咪喺走廊度摸佢。吓咁呢样嘢咧，可能系长年累月俾佢感觉就 系 觉得呢个男人想侵犯佢，或者想性骚扰佢， 或者可能想沟佢咧，讲得 其实系啦， 啲讲俗啲， 想追求佢， 追求。 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就唔受沟，就觉得你呢个人咁猥琐，因为佢影幅相出嚟嗰个系啲头发有少少秃头嘅。 系， 咁所以咧就可能比呢个女士咧感觉比较猥琐啲，系啦，即系你直咗发先讲啦，又或者唔系，或者整整咗。 嗱，我哋都唔系帮晒个上司讲嘢，事实上好多案件系性骚扰嘅情况，就系因为嗰个可能系真系男上司佢有权有势，而佢似乎可能系想追求一个女嘅下属嘅时候，用咗好多方法系利用佢个职权 系 去。即係製造一個環境，係令到人哋對方冇得逃避， 又或者叫嗰、那個女下屬可能幫佢處理啲文件嘅時候，借機會喺佢身邊行過啊，擦身而過啊，用佢嘅下體磨佢嘅身體部分，咁唔出奇嘅。即係其實辦公室裏面最多呢啲嘅，尤其是你可能要佢影印，咁你特登喺部影印機行過，咁咧就。 即系 身体接触到 走廊好窄啊，特登喺度摄过啊，诸如此类啊， 系啦。 即系呢啲点解会有性骚扰法例？其实就系因为嗰啲情况可能真系太难界定为一个非礼。因为如果大家了解咗非礼，我正如我上一集所讲，有好多情况真系可能唔系一个非礼嚟嘅。例如喺地铁车厢好逼咁样一个月台里边，咁你可能真系有身体接触，咁你变咗，所以点解成日有非礼案喺地铁发生，就系因为咁。因为就系一个好好嘅 cover 咁，其实 系。即係好多人可以喺趁人多犯案啦嚇，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係 有好多係 小心一個誤會，係因為咧，譬如你想攞電話咁啱咧，咁你揞電話， 我好怕噶，我哋上集已經講，我好怕喺地鐵裏邊咧揞電話，你仲要插佢手入褲袋， 係啊係啊。咁啊，俾人哋覺得你喺有一個有意圖去非禮人哋。 即係好彩，我覺得自己個樣都還可以。如果唔係咧，我一做呢啲動作就俾人講到猥褻啦。 係， 咁啊好大鑊嘅。 即係大家小心啦，因為咧其實法例咧正常就想保護多啲人嘅，希望啲人就唔好俾人性騷擾或者非禮啦。咁但係咧，亦都有當然亦都有啲歹徒嚇或者不法分子就會借住一啲法律啦，做一啲咧係踩界嘅嘢。咁你有時即係呢樣嘢就真係睇因人而異，即係每個 case 都唔同嘅， 係嘛？所以呢啲一定點解每一次我哋話每一次案件都要交俾你哋作為陪審團啊？你哋自己去分析，聽曬我哋所講啦，嗱證據總結咗，所有嘢分析埋俾你聽啦，你去做一個判斷。 冇錯， 呢個就係我哋從來都係呢個節目解法雜貨店嘅宗旨，就係要講完俾你聽之後，你自己識得分析嘅。 冇錯， 冇一個固定答案。 系 咁啊！呢节时间就差唔多啦，差唔多20分钟。咁啊，多谢阿 Tony 咧就陪我做呢集解法杂货店。咁啊，我哋仲会唔会有下一节咧？可以谂一谂啊。 睇下有冇时间啦，因为 公司即係夥計多咧，咁又冇時間去性騷擾人咧，又太多嘢做啊。 系啊， 就 系、是、咁。好，咁啊，如果我哋而家睇睇情况先，咁我哋呢节嚟到呢一度，好，拜拜。 拜拜。